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没事，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温暖你我的春天。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每天的1/24，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魔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生日是在我16岁的时候。那天本来是说好先去找朋友吃饭，然后回来再跟家人一起吃蛋糕许愿的，结果那天我回来太晚了，到家的时候弟弟已经睡着了，蛋糕也少了一半。其实当时觉得他们先把蛋糕吃了有点生气，但是后来我妈跟我说，弟弟等了我很久，为了保持蛋糕不变，一次只从角落抠一点点吃，结果可能是因为抠了太多次，所以它就塌掉了。听他讲完觉得又有点可爱，又有点内疚。所以其实最后我们就用那个塌掉了只剩一半的蛋糕吹了蜡烛，然后把弟弟叫醒一起许了愿。虽然蛋糕已经不完整了，但是生日还是过得很开心。我是小李，出生于98年7月，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只愿春天破碎秋千，是树木露停止抱歉，再过秋天烂了蜿蜒，红的你可见，只是你知道一千年，黄昏后就不会有烟，发间在印象中被蔓延，你说你放弃了八月，其实不需要蜻蜓点水，打完自己10岁之位，吞了你用力一口下咽，空气宛在空洞增添，合起眼圈压坏了肩，锁成了点，还是一条线接近直觉，你似诡谲，随手最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国民党大军压境，东北民主联军死守阜平城，敌众我广，林彪该如何应战？ 死守四里可没那么容易， 在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情况下，林彪下令撤退，这是一次军事溃败还是战略转移？ 那么毛泽东又是如何评价四平保卫战的呢？ 国民党名将陈明仁费尽心机将四平城打造成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但为何最后还是一败涂地？一座东北小城为何能引来国共双方大军数次争夺？档案为您揭秘四战四平。 林彪攻打四平城的时间原定是6月14日下午2点，但此时天降大雨，攻城的时间不得不往后延迟。林彪低头看了一下手表，他脸上的表情有些焦虑。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曾经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争，终于敌众我广，撤出战斗。这回，这位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一定要为一年前牺牲在这里的战士报仇雪恨。黄昏的时候，雨下的小，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看了看手表，之后他向总参谋长刘亚楼下达了命令，20点准时发起总攻。刹那间，四平城外东北民主联军炮兵阵地上的重炮发出的吼声如同滚雷一般传来，指挥所外的天空被炮火染得一片通红。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不亚于一年前的四平保卫战。当时围攻四平的东北民主联军有10几万，而守卫四平城的国民党军队只有3万多人，从数量上看拿下四平应该不在话下，但攻城战斗却进展得艰难而缓慢。 攻城开始，包破手先用炸药炸开铁丝孔，然后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往前冲锋，冲到敌人据点或碉堡死角后，再用炸药包将据点炸毁。这是一种地狱般的场景，在敌人密集的交叉火力攻击下，战士们不仅站不住，连匍匐前进都异常困难。上有飞机轰炸，下有地雷和陷坑，前有密集弹幕和铁丝网，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数十人的生命为代价，直到15日早晨才有部队攻入室内。随后各部队陆续进城，开始与敌军展开激烈巷战，争夺每一条街道。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这场巷战的惨烈程度，我们也是只能从当时的媒体报道来感受战时的紧张气氛。四平攻坚战期间，国民党对于四平的战事非常关注。我们这里有2份在战争期间出版的新民报，我们来看看报纸的头条都是些什么。这份1947年6月20日出版的报纸对于四平攻坚战报道的标题是四平街战况逆转，而这份第二天出版的报纸的头版关于四平的报道标题是争夺核心据点，四平巷战惨烈，由充满乐观情绪的战况逆转到忧心忡忡的巷战惨烈。短短一日之间，国民党的报纸的报道发生的转变也反映出了战斗的激烈程度。事实上，经过一周激战，国民党守军已经失去了四平铁道以西的区域。从6月21日开始，东北民主联军就展开了对四平路东的战斗。陈明仁一边向杜聿明发急电要求增援，一边退守路东继续死守等待救援。 较量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整座四平城被一条南北走向的铁路划分为路东和路西两部分。与路西相比，四平城路东有的建筑更加高大，更适合住房。国民党军队借助油化工厂、康德火磨厂等高大建筑物居高临下，对民主联军实施火力封锁。康德火磨厂高五层，是当时四平最高的建筑，敌军在楼顶设置了观察哨，将我军部队的活动情况看得一清二楚。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不选择夜晚偷袭呢？我们来听听参加过战斗的东北民主联军的老战士讲一讲，当时是什么情况。 他到黑天他就放照明弹，据他那个国民党回忆录讲，他用汽油桶装什么东西，那一点呢照通亮，你部队运动他也看得清楚，他那边火力啊也是都集中了，机关枪啊炮啊，你这个团伤亡也很大，打一次的伤亡500多。 在路东的战斗中，民主联军大量使用炸药包，对敌人据点一个一个进行爆破。为了炸毁坚固的大红楼，一名叫李广正的爆破者竟然一次使用炸药800斤，成为四平攻坚战的特级爆破英雄。 2009年拍摄的影片《李天佑血战四平》再现了这位爆破英雄炸毁大红楼的经过。影片中，李广正在战友们的掩护下冲到敌军据点大红楼的死角处，一次次将炸药包安放到大红楼的墙角下。由于敌人弹雨密集，不少运送炸药的战士被击中牺牲。最后，李广正用绳索将炸药包一包一包地拖到墙角，将大红楼彻底炸毁。巨大的爆炸冲击波将固守大楼的几百名守军全部震晕震死。惨烈的攻坚战使东北民主联军一纵和辽吉纵队伤亡惨重，他们被要求撤出战斗到外围打援。6月23日，辽吉纵队1师师长马仁兴在西撤路上被榴弹击中牺牲。 马仁兴是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攻坚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军官，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他转战辽吉各地，屡建战功。战争结束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为马仁兴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他被中共辽吉省委追认为辽吉功臣。战场上没有时间悲叹，路东的攻坚战还在激烈的进行。6月25日，更加惨烈的天桥战斗打响。 四战四平，毛泽东如何运筹帷幄？蒋介石方寸大乱，东北民主联军如何迅速收复四平城？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有人传说，陈明仁在天桥战斗中撒豆成兵，抵挡住了民主联军的强烈攻势。撒豆成兵那当然只是传说，不过陈明仁在利用黄豆抵挡民主联军还真有这么回事。 天桥是路东守军的重要驻点，也是连接路东路西的纽带。这座桥实际座桥长83.9米，宽13米，守军在桥两端设置了暗堡，在桥面用大包的黄豆做掩体。6月25日，负责进攻天桥的6纵18师52团开始向天桥攻击，守敌将黄豆倾泻于桥面与引桥上，联军士兵在攻击过程中被黄豆滑倒，被桥头敌人的密集弹雨大量射杀，场面非常惨烈。 陈明仁在路东的71军军部大楼被东北民主联军攻克后，仓皇中他逃至了油化工厂地下室，把这儿作为一个临时的指挥所。只见地上各处都散乱着电文， 此时陈明仁的马夫还有警卫员都派到了战场上，只有几名电报员守在电台的旁边。外面的炮声越来越近，陈明仁焦急地给杜聿明发去求救电报。共军突破最后防线，四平危在旦夕，速来援救。接下来的几天，陈明仁一边继续指挥部队顽抗，一边焦急地等待着杜聿明的消息。他隐约感觉到这次较量用不了两天就要见分晓。 四平的战事让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寝食难安，他明白如果四平丢了，东北也就难守了。他下令杜聿明纠集10万部队火速赶往四平救援。杜聿明调集了全部机动兵力9个师，从沈阳、长春南北推进，赶赴四平。而此时的四平已经在炮火中沦为一座废墟般的空城。路东的战斗还在进行，陈明仁带领残余部队以高楼、碉堡等战略据点为依托，负隅顽抗。林彪意识到继续战斗下去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只会增加更大的伤亡。一旦杜聿明的援兵赶到，民主联军可能会陷入国民党部队里应外合、被动挨打的局面。6月29日，杜聿明来自长春的援兵已经抵达距离四平40公里左右的公主岭以南。为避免更大伤亡，攻城部队于30日拂晓前进行战略转移，历时半个月的四平攻坚战宣告结束。 就在撤退当天，毛泽东给林彪发了一封电报说，我军已达到战役目的，没有必要硬夺一座空城。望着硝烟中的四平城，林彪的心情很平静，他默默地说，四平我还会回来的。当杜聿明的部队冲进四平城的时候，民主联军早已经不见了踪影。陈明仁从地下室里钻了出来，他紧紧地握住杜聿明的手，声音哽咽，当了20多年的兵，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硬仗。四平攻坚战使陈明仁名声大振，他被蒋介石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但他后来遭到蒋系势力的排挤，终于在1949年8月在长沙通电起义投靠共产党。1949年9月4日，毛泽东特意邀请陈明仁赴京，带他游览了天坛。这张照片是毛泽东在1949年9月份邀请陈明仁游览天坛时的合影。陈明仁说要把这张照片印上10打，毛泽东笑着说，10打不够，至少要印50打，给你那些在黄埔的老同学们一人发一张。陈明仁在四平攻坚战中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9月，毛泽东在宴请陈明仁时幽默地说，我看林彪打仗就不如你哟。陈明仁连称不敢，主动为四平攻坚战表示内疚。毛泽东安慰他说，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嘛。1955年，陈明仁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 让我们把时间调回1947年，在这场血战中，国共双方10几万部队集中在四平城，几百门火炮对射，10多万支枪械扫射，双方损失惨重。据1947年6月29日在解放区发行的胜利报报道，我军四平攻坚战辉煌大捷，歼俘敌16000余，控制城区大部，继续扩大战果。对我军的伤亡，林彪在6月26日给毛泽东汇报的数据是10000余人。 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攻占了大半个城市，最后又撤走，目标仅仅只是歼灭敌人吗？当然不是。几乎就在四平攻坚战的同时，山东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大军正在策划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 1947年6月30日晚，也就是东北民主联军正撤出四平的时候，刘邓野战军主力13万人遵照中央指示发起了鲁西南战役。刘邓大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挺进中原，揭开了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而四平攻坚战及发生在东北的其他战役，有力牵制了杜聿明在东北的大军，为刘邓大军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后顾之忧。四平攻坚战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为东北民主联军日后的城市攻坚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守卫四平的国民党军经过了这场战役后元气大伤，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当第二年春天东北民主联军再次决定攻打四平时，胜利也就水到渠成了。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此时的东北人民解放军人员已经增加到70多万人，兵力在质量和数量上已经超过东北的国民党军。当年2月，中央决定再次攻打四平。3月4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开始外围战斗。一周后，四平外围防御力量被彻底清除。3月12日，总攻开始。守卫四平的只有在第三次四平攻坚战中伤亡惨重的第71军88师以及部分留守人员。解放军只用了短短一天时间就攻克了四平城。守军指挥官彭鄂带领1000余人的残余部队向北突围逃走。3月13日，解放军终于收复四平这一战略要地，四平全城彻底解放，打通了东西南北的通道，为之后发起的辽沈战役大反攻奠定了基础。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也正是自打这一届春晚开始，马季就被全国百姓所熟知喜爱。 封桌包干了。 此后马季又和徒弟们合作，多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还有怎么能往你兜里搁？ 从哪方面来说，已经 宇宙牌香烟， 我前进行列了。 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送别、训徒、老少乐等多部作品都在春晚的舞台上取得了成功。 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 下来。马季的徒弟姜昆、刘伟、赵岩、冯巩、黄宏等人也因为春晚被观众们熟知和喜爱。 没来得及赶到。 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马家军悄然壮大。马季可以说是相声与电视、相声与春晚的媒人了。1983年，春晚的导演黄一鹤准备首次在电视上直播春节联欢晚会，他找到了马季，但是他找马季的目的却并不是让他在春晚上说相声。 83、84、85连续三年，我父亲一直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策划。就是黄一鹤导演最初想开始做一个春晚的时候，他要集中一个班子来对春晚进行创作。那么春晚的创作节目如何搭配？为什么哪个节目接哪个节目，如何串联，如何串接，都是由这个策划组来完成，其实就是撰稿。 我们把大家这个意见已经转达给演员本人，他去做准备，一会儿将满足大家的要求。刚才舞蹈节日反映了我们农民的生活是越来越好，小两口赶了一趟集，买了多少。 其实当时83年春晚，我还记得驻地是在北京燕京饭店，其实离我们家不远，但我爸一在那儿住，住几个月不回来，就是处于一个很兴奋的一个状态，抽烟抽得特别多，去他的那个，去他们的那个房间，永远都是一屋子烟雾，所有人都在那儿聊，都是一个特别聊嗨了的那么一个状态。我相信那是一个最好的创作状态，所以其实是在那样的创作状态里面，产生了春节晚会，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然后中间的串联。 在参与了1983年春晚的策划工作以后，让马季有了一个新的思考。他觉得相声这门传统艺术也应该和电视结合，而把相声搬上春晚的荧屏，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相声。于是马季开始筹划1984年春晚的相声内容了。 咋回事？这是人家演节目用的，你看你拆成什么样 了。为了给1984年春晚创作相声段子，马季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经常是坐在那儿一想就是几个小时。究竟创作一个什么样的相声能让观众喜闻乐见呢？马季冥思苦想，手中的烟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突然一个灵感出现在了他脑海中。对呀，就是烟呢。 因此我带着十几个人，十来个人，有外面请的，有主要是我们团里的，我们团里的赵连甲，一个姚树森，什么赵岩，刘伟、冯巩，这么一些人。 后来找来找去，在报纸上翻到了河南这些地方地下烟厂很多，生产的什么假凤凰、假牡丹。 考虑到宇宙牌，就挑进了闹这儿二十年。 马季腰啊，腰椎键盘不好啊，把腰坐坏了，坐坏了这疼了，这往这左边歪。我呢，在五七干校一个腰累坏了，我的腰是往右边歪。我们俩一个说往左歪，又往右歪。每天到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一前一后就往左歪往右歪的，扭着扭着就奔饭堂去。那服务员小姐一看说，这两位是干嘛的呢？这怎么来这么样一个部队了？胡传贵的部队还是怎么的？这怎么这么狼狈 啊？同志，你们这个负责人在哪儿呢？ 马季忍着腰疼，白天困了就眯一会儿，夜里通宵创作。就这样，十天后一个经典的单口相声诞生了。 我跟大伙儿说，同学们呢，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我们想为你。 1984年的春晚上，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让他一下子家喻户晓了。 您哪位愁啊？哪位愁言呢？啊，愁吗？哪位愁啊？啊，哎，您品尝品尝。盘草盘草，不使劲嘬它不着。这个盘子又臭了，臭了我们还换呢？我们换成美女牌的了。美女的就在盒上画一个大姑娘，苗条淑女，五官俊秀啊，一招华丽，左手挎着个小皮包，右手夹着一根烟。这叫苗条淑女赛前嫌，不爱红妆爱香烟。这烟民呐、啊，也是众口难调啊。结果这个牌子也臭了，但是我们相信宇宙牌会保持它的青春。咋回事呢？这个牌子响亮啊，宇宙宇宙香烟的新秀。我们用宇宙香烟打开我们的新机缘，开创我们的新局面了。我们跟您说吧，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采取第二个措施扩大销售量，就是为宇宙香烟打造舆论了。就做广告，甭管你是地铁车站呢、啊、还什么繁华的街道啊，啊，墙壁橱窗啊，到处都有我们宇宙香烟的广告，是宇宙香烟宣传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少咸宜，人人必备。宇宙香烟打入您的生活，成为您生活三大要素之首。你不抽我这宇宙香烟呢，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你不抽我宇宙香烟，你年轻人你都搞不上对象。你不抽我的宇宙香烟，你学生你考不上大学。没有宇宙香烟，在座的你各位都过不好年。我们宇宙香烟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设备完善，技术一流，请您记住电报挂号1退6-25，电话不管3721。 1984年春晚直播完成之后，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马季下了台，就接到了一个电话。然而这个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小时，来电者何人呢？这长达半个小时的电话，他们之间又都说了些什么呢？ 我说马季哪去了？别人说不知道。我说怎么都不知道？我下去看看，我就跑下去了。跑到大厅里面一看呢，在那个接电话这个那里有电话点播呀、啊，这个接电话那个区域里边，我看马季一个人在接着电话，就跟那听筒里边说什么呢。我就跑过去了，我说马季，他还在说，那意思不要说话。我在旁边听着，我也不敢打搅他，我看怎么回事呢。后来听明白了，他这给首钢一个工人说单口，因为什么呢？我们春节晚会进行的时候啊，工人在高楼上根本就没有时间听任何看任何节目表演，所以下来听他的同事们讲说，今天马季说了一个相声，叫一个推销员是个说玉手牌香烟的，讲这漂亮极了，这工人就很遗憾。所以不是有电话点播吗？我再给马季点一点，看能不能点得来。正好他一打电话，正好马季卸完妆以后路过呢，电话响，拿起来一听，说您是马季老师吧？他说我，说我就是马季啊。哎呦，我是首钢的工人，刚才我在高楼上没办法听您的相声，说好极了，我非常遗憾，您得给我补说一段。 这宇宙牌其实是马季编出来的这么一个牌子，但是就连马季都没有想到的是，就这么一个被他用作讽刺的宇宙牌，竟然真的出香烟了。黑龙江木林县卷烟厂原来只是一个县级的小雪茄厂，小雪茄就跟普通香烟差不多，但是没有过滤嘴儿，也可以说是比较低级的香烟。当时的木林卷烟厂由于产品单一等等原因濒临倒闭，但是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烟引发了木林县卷烟厂领导的灵感，马上就抢注了这个牌子。宇宙牌香烟一生产出来就名声鹊起，卖的那叫一个火。一段相声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卷烟厂也跟着沾了光，发了财。由此可见，当时1984年春晚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取得了空前的影响，也正是从此意味着相声这门传统艺术开始真正的和电视结缘了。平时喜欢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一个行当有一个行当的规矩， 相声这老祖宗留下的艺术发展到现在更是派别家族讲究繁多。其实马季我们都知道他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掌门大弟子，但是马季其实只是一个出身北京普通家庭的孩子，甚至后来为了生计还当过纺织厂的学徒、新华书店的营业员。那么他究竟是如何踏上相声这个看似与他八竿子打不着的行当的呢？他又是如何能拜入侯宝林大师门下的呢？马季的原名是马树怀，十岁时在北京西皇城根小学读四年级，有一天放学，班长吴长坤就问马树怀：“你想听相声吗？我可以带你去，不花钱。”原来当年相声世家常家经常在西单商场旁边的启明茶社演出，这个吴长坤和常家是亲戚，所以他就每天放学之后都到茶社帮着收盘儿，顺便带着同学去蹭相声听。马季跟着班长第一次去蹭相声听的当天，正好赶上出落头角的小蘑菇常宝坤与父亲常良安表演，马树怀一下听了卖布头、双簧、拉洋片等多段相声，他顿时就爱上了这门艺术。去蹭相声听，这成为了他童年时最快乐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马树怀初二的时候父亲去世，迫于生计马树怀辍学，通过亲戚介绍孤身跑到上海的洪德制造厂当了三年的学徒工。学徒生涯十分艰苦，马树怀不仅赚不到工钱，每天工作12个小时，经常连饭都吃不饱。要知道听相声那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一大消遣，图的就是个乐呵和开心。生活窘迫的小小学徒马树怀难道从此就跟相声绝缘了吗？答案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小东西，没错，收音机。可以说听收音机是年仅13岁的马树怀在上海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艰苦的学徒生涯中唯一的业余爱好。 你说哪同志？什么哪个同志？皇上同志，你这叫什么立场？这叫什么立场？ 当时他听的最多而且最喜欢的就是侯宝林先生和刘宝瑞先生的相声。 他这俩字是同志啊，同志啊，弟号同志，怎么讲？就是我哪知道？我这不问你呢吗？同志呢？嗯，同志他就是共同治理，明白这意思吗？他没什么本事。老王大臣，咱们一块商量着干吧。 哦， 懂了。 有一天，工厂的老板终于发现了马树怀偷听收音机的事情，臭骂一顿之后，还把他的收音机没收了。虽然说没有收音机可以用来听相声，可是马树怀每天心里念叨的还是相声，可以说相声已经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1951年回到北京后的马树怀当上了新华书店的营业员，当时他的工资是每个月27块钱，他呢自己只留8块，其余的都交给母亲。每个月只有的8块钱，马树怀还得省吃俭用，再攒下钱来买带有相声名段的曲艺期刊，去前门听相声演出。其他工人休息的时间，马树怀却在如饥似渴的抄段子、学段子。 是机缘巧合，还是坚持的成果？ 两位儿时的偶像同时向他伸出热情之手，这可怎么选择呀？ 马季究竟如何从业余相声演员一度跨入同时师承四位相声大师的门下？档案正在揭秘。 当时的新华书店工会时不时的会举办一些舞会或者是联欢活动什么的，这些场合正好成为了马树怀发挥的好机会，他经常会上台表演些节目。1954年的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